瘸子奇捏了捏太阳穴，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几个藤椅让他们坐下。安宗知道他那么一指，至少已经在此事上已经有所动摇了。这个时候，瘸子奇才开始问安宗和白蚁的身份。六子说他们是他这边的人，可以说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，赵老板死前指定的合作者，所谓的新消息就是他们提供的。六子那么一说，瘸子奇马上就打量起他们来。安宗被看得有些背脊发凉，不过这个时候不能露出心虚的表情，也只有不露声色地回应着老头的目光。白蚁本来就是没什么表情变化的人，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老头，眼神里有一种压迫感，这点可能连六子也做不到。安宗原本以为他还需要再纠结好些时间，没想到看完他们之后，他就拍了一下大腿说： 阿六，我是看着你出道的，你的为人其实我放心。行，东西你尽管拿去，日后飞黄腾达了，记得今天奇叔为你做的铺垫就行了。 六子笑着站起来，老头子原来真的是瘸子呀，也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和六子拥抱了一下，笑着说道： 后生可畏啊，当初就让老赵好好提拔你，依你的能力啊，日后的基业肯定超过我和老赵，后生可畏啊。 六子又客套了几句，瘸子叫了门口修摩托的那个青年带他们去拿东西。一看到所谓的装备，安宗就明白为什么六子那么重视这里的东西了。因为瘸子奇除了提供必要的登山探险装备外，最主要的还是他这里有走私的军火炸药，这些东西很可能在关键的时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。六子掂量了一下炸药的分量，又扯开一包看了看里面的药芯。旁边的伙计有些不耐烦： 看完了没？这些都是进口货，从中东来的。 六子拍拍包裹，点点头，塞给伙计一包烟说： 老规矩。 伙计扯开烟看了看里面的红纸，口气就变得好很多，帮他们找了一辆运输车。 嘿，六哥，你们先在西宁住一晚上，到那里你们要做好装备调整，往后就没有大的补给点了，只有零星的几个了。 六子拍了拍那年轻人的肩膀，之后他们就和他来到了预定的宾馆，在这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。白蚁大概分析了一下，这次的目标应该是在阿尼玛青山里的一个地宫，那里大约是黄河与山的交汇转折的地方，具体是哪里能不能找到也只有看运气了。阿尼玛青山的玛青在藏语之中就是黄河之源的圣山的含义，直属天下龙脉之宗的昆仑山历来都是朝圣之地。他们这次行动本来有瘸子奇负责的车辆支援，但是六子说这个老头非常阴毒，生怕他偷偷跟着到了地点就把他们三个给放倒了，所以他们决定自己从西宁市乘坐当地的客车到达洛州所在地马庆。幸好现在是七月中旬，那里雨多没雪，如果是冬天，那里说不定还会大雪封山。总之现在就必须把装备都分清楚了，然后在两天后到达阿尼玛青山的曲哈尔小马冰川末端的登山大本营。现在虽然不是登山旺季，但阿尼玛青山是这几年比较受瞩目的大山，据说最高峰要比珠穆朗玛峰还高，多的是一些科考队和朝圣者，所以他们这群人大包小包的也就没有引起旁人多大关注。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南方来的大学登山爱好者。炸药和枪支藏在行李的最里面，其实雪山里是用不到炸药的，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容易引起极大的雪崩，到那时候三个人是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会变成阿尼玛青山的陪葬者。但是枪械很重要，特别是进入地宫之后，那里面的东西就真不好说了。哥仨忙了一整天，终于整理好了东西，而后特意避开了瘸子奇的眼线，无声无息地坐在了去马庆的客车上。安宗身上的装备主要是食物和一些必要的救急用品、睡袋什么的， 在那里水是足够的，只要把深层的雪融化过滤就可以直接饮用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带水。而炸药什么的留在了白蚁的行李中。六子带着必要的登山用具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急救装备，一线之差。如果第八局真的是要他死的话，他们现在的行为真的就是符合了月兰最后预言的情形。也许那个隐藏在神圣的阿尼玛青山之中的神殿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死亡和事实的真相，这双重压力把安宗逼得神经十分敏感。有时他会自己偷偷摸摸地拿出纸笔给自己写遗书。更可笑的是，有时看到白毅在自己身边看书，他会有一种想要去抱住他的冲动。现在白毅依然在他身边，他说过会陪他走到最后，哪怕是用自己的性命做代价。 白毅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但他本身很顾及我的感受，不会做让我为难的事，所以我放任自己，一再地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任性的一面。因为对他没有顾忌，所以也就忘记了。其实白毅对我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兄弟了，每次看到他注视我的眼神，我总是一再的闪躲。这样的我或许真的很卑鄙吧。 安宗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厚厚的云层把太阳包裹起来，时不时露出一些白色光晕。车窗外面的景色十分单调，他开着车窗让风透了进来，而自己的思想也随着高原上的风被吹得零零散散。就在他准备拉上车窗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车子后面居然跟着一个人。安宗心里一惊， 怎么可能会跟着一个人呢？ 再看，就见他像走路的样子跟在他们的后面，低着头，双手向前伸展。安宗猛然一哆嗦，连忙拉坐在边上的白毅去看。可是当他们又一次把头探出窗口的时候，却发现并没有什么跟着车走的人。白毅问他怎么了，安宗说之前看见有一个人跟在车后面走，好像是一个女人，样子有些像陵园里那个女人。白毅抿着嘴巴没说话，迅速关上了车窗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不要担心。但安宗感觉到那些所谓的鬼咒冤魂都已经来了，那些发生在安宗身边的种种鬼事或许并没有结束，因此丧生的人从来没有因为死亡而远离他，反而是以一种幽灵的形态一直跟着他。安宗有一种被躲在暗处的他们窥视着一举一动的感觉，他心想， 他们也终于到达了这里，难道这就是接受婆的目的，借助我们的力量或是牺牲开启神殿，拿走里面那个让赵老板心心念念的宝贝。 安宗回头看了看六子，他在最后调试他的 GPS 定位器，并没有看到那些东西，安宗也不准备告诉他之前所看到的。到了马庆，他们租了一辆越野性能非常好的越野车，由马庆沿东青沟北上至雪山乡，一路颠簸，差点把骨头也给颠散了。安宗努力咬着牙齿，生怕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牙齿磕碎了。六子死死地抱着安全栏，大骂着让司机开稳当点，是不是想要颠死他们好谋财害命啊。等到了雪山下，六子已经差不多散架了，他哆嗦着让安宗扶着他下车，一下车就侧头狂吐。 哎，别吐了呀，你吐了我看得恶心，连老子也想吐了。 白毅摆了摆手让他不要说话。安宗抬头看天，发现居然开始响起了滚雷，天气看样子真的不是很好，这个时候进山可能会遇到大雪或者冰雹。当地的藏民说，这样的滚雷是山里面的神灵感应到了有恶魔来到圣山而做出的警告，要他们现在不要上山。一个老藏民抽着当地的土烟，看也不看他们这些登山者。他们这里来的一共有11个人，除了他们三个外，还有一支登山俱乐部的成员组成的队伍。老藏民说不利索汉话，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些汉语。 好在登山队里有个懂点藏语的，就解释给他们听。他说，这个天气本来不该这样的，现在居然有这种情况，说明他们之中有人身上藏有恶鬼的死气，是不洁之人。这样的人进了山，也是把大家都害死。除非找出这个不洁之人把他留下，然后他们才能够进入阿尼玛青山，否则他不会租借给牦牛和马匹。话一说完，安宗就发现那些登山队有些人的神色显得十分心虚。